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东，可以说吧，东吴翻译所的陈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翻译所的真心话。我们欢迎陈老师。我们就陈老师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稍一下下就。 他讲全名吗？ 不用， 我怕你被 target。 全台，我是全台最辣陈老师， 真的很辣。 然后目前就是翻译研究所的，要准备升三年级，对，然后准备要开始写论文。 提到关键字，怎么提到关键字？研究生最害怕的论文。那我第一个就是想问你说，哎、欸。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念翻译所？因为你大学的时候是念广电系嘛， 对， 就是传播，政大的传播学院， 嗯， 听起来感觉有一段距离，就是为什么会想说， 我那时候因为有去一些单位，比如说女性影展实习啊，然后在实习阶段就是被偶然得知有在做英文家教，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他们有希望可以辅助一些帮忙翻译手册啊，或是片名啊，或者是字幕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虽然说以前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可是就觉得，哎、欸，这件事情好像是自己做得来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女性影展那时候现场有请口译员，然后觉得说，哇，口译真的就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就是很厉害。然后想说，哎、欸，自己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也可以做到这样子的职位？然后所以其实我是那时候大概是大三，哎、欸，大四的时候。在想说，反正现在也不知道，就是毕业之后要干嘛，还是我就再念个什么，然后就去找跟这个相关的科系。然后本来是想说，就继续在政大念，可是政大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翻译所，它的官方网站上就是写着，就是翻译研究所就是设置中，然后就是 真的假的， 真的这样。然后那时候因为它网站都没有更新，什么2017，那时候好像是2017最后一次更新， 久了吧。 然后我还打电话过去什么就是政大的那个单位，然后我就说，哎、欸，请问那现在翻译研究所就设置好了吗？ 你真的这样问吗？ 我是这样问，因为我那时候他就写建制中，他就画一个虚线，然后我就说，然后他就说哦还没，然后他说好，那就去考看别的，然后就之后就去陆续找到一些可能考研究所的资源，然后就去上了师大的一些课程，然后就被一些老师成功的推坑， 推坑 大学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学校。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我很懒惰，而且我很害怕考试，所以我就是直接就东吴大学剩一个月的时候推甄我，那我就去想说啊算了啦，豁出去弄火力啦，就去试试，然后就最后就不小心上了， 不小心上。 对，但当初会选东吴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那叫什么？双联学位，就是可以去西雪梨大学，就是念一年，然后可以回来就可以拿到两个学位。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还蛮吸引人的，就是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可能拿到两个学位。嗯，因为我就是很注重 CP 值的人， 大家都很注重。 对，可有些人就可以乱撒钱啊。 谁？ 我不方便透露。 可是你大学的时候有修过就是翻译的课？ 没有，而且我好像英文只修一门。 你说英语文学之类的？ 哦，我大。哎，大五的时候有修一门英文小说课。 嗯， 对，就这样。 你是那个是在叫你念小说，然后写一些心得那种，做报告。 对对对，之类，就是一些看一些文学作品啊，然后就这样。 可是你帮女影翻译的时候是，他们是把你当成类似 freelance， 还是就是有一点 没有 志工？ 我是那边的实习生，然后应该讲说。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啊，有什么忙就帮，也不会想很多。对，虽然没有特别有一个这个组 哦， 对， 就是他觉得好像你做得到这件事情，就把它分配 給。对 对，因为我们蛮多是国外的导演什么的，所以就要收集一些资料啊什么的。 所以你那时候是做英译中，还是都有？ 好像都有哎、欸，好像都有，但是它分量都不会很多，可能就一天。一小区块，一小区块、嗯，对，就是那个手册，对啊，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很有压力，就觉得哎、欸，翻着也挺好玩的， 嗯所以就是从那个是你第一次接触翻译的经验， 对，就是脱离国高中考试的翻译题目之后的第一次接触翻译， 英译中的那一种，一题四分，两题八分， 对对对，那种脱离那个， 那咳嗽。那你有刚刚有说你有去上师大的课、 所以上完那个课，你 是觉得更想要去接触这个领域？ 我觉得是耶，可我觉得那就是直销大会， 就是哎，今天是主题是真心话，所以 就是你在上的当下，你真的就是会感觉，你就是会对翻译就是爆肝有兴趣，就觉得说天哪，就是非念不可，就是真的太想念了。 其实是老师的功力吧，老师很会。 是老师的功，老师还夸下海口说：“哦，念完翻译，你月薪就会有50000。” 有吗？我们请大家跟我们回报一下， 104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 就是公平交易法，是不是？不是， 好像其实不是。 所以就是念上完那个课的时候，其实是更想要接触这块。 对，就是会觉得，哎、欸，好像它真的是一个蛮专门的学科。 嗯， 然后好像自己也是算是有兴趣。 那当初怎么会没有会有想说先去工作，或者是先再多可能再去找一份翻译的实习之类的，去看说自己是不 是找一份工作？因为我在去接触翻译领域之前，其实我已经到不少地方实习过，所以我应该讲说我没有很缺一个实习的经验。然后那时候不敢去翻译的地方实习，也是觉得自己根本就什么都还不会，所以想说我还是先学了。然后有机会再去翻译单位实习 哦，所以大概懂，就是会想说先自己有一个底气之后， 对，就怕自己太破。 你说对方看你学历不错就收你，然后结果进来， 结果就翻的乱七八糟， 发现有落差，就想说哎什么意思？ 就都没有加 S 这样。 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没有也会没有加， 我常常 时至今日， 而且我时太常混了。我时态混用达人， 你说口译的时候吗？还是 都口笔译都會？ 我自己好像 日常生活中也是， 定冠词也很难， 因为我就时空旅人啊，我就常常乱跑。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好像是学，就算是学了翻译，还是常常会犯， 该犯错还是要犯， 就还是会犯错。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苛责自己嘛。 我们又不是翻译机， 所以那你进入。就是你进入翻译所之后，就是学到的东西有符合自己的想象吗？ 符合自己的想象。 就你当还是你当初有想象吗？ 我当初会有一些想象啦，只是我觉得那些想象都是比较表象的，就是可能认为说学了这些之后，自己可能可以做到可能是怎么样的程度。对，可是。我不会觉得说研究所的东西没有让我有机会变成那个样子，只是就会知道说你要变成你想最后想象出来的那个样子，你中间要付出的东西其实是之前没有想象过的，对。然后但而且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你很难 hold 住自己的心，一直是在那个想要学习的那个状态里。对，所以最后可能就会导致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想象的样子， 就有点像是学习的动机或者是想学习的心情，并没有办法一直延续，可能两三年这样。 对， 就是在研究所的期间都维持这么高强度的训练。 对，我觉得差不多前第一年就会都很有冲劲啊，然后老师讲的东西也都会很在意啊。什么分数啊，或者是他老师对你的评语啊，老师认为你未来有没有机会啊，老师有没有给你接案子的机会，都会超爆介意的。 嗯， 对，因为毕竟翻译所就是翻译，不管是口笔译，都是一个很师徒制的东西，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想要跟老师打好关系啊，然后希望自己以后能有接案的机会什么的。 哦、嗯，就是会比较对整个学习或者是未来的布局。会比较 明了一点， 嗯，比较花心力在这上面。 对，一开始的时候， 但我觉得你，因为我们平常私底下也会聊，我觉得就是那种高强度的训练，是不是比较偏向口译？就是因为我觉得笔译好像压力反没有那么大，因为有时间上面的就是考量，就你可以、可能可以慢慢翻 哦， 然后。就是你可以慢慢吸收，可是口译的话，就是每次上台都还是会很紧张，然后每次的表现好像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身旁的口译组的人都压力会蛮大的，会想要达到那个 很好的那个标准，嗯，就是可能会想过专业考，或者是知道一个很专业的口译员，就是像向老师那样子，嗯，去看齐。所以你会在学，因为如果你之前没有口译的经验，没有上过课的经验，你一开始做的时候会很觉得很挫折吗？就是刚学的时候。 嗯，刚学的时候，一定会很挫折。然后你刚一开始问的是说，感觉口译会相较于笔译就是更 intense 一点。 对，就是学习的话，嗯就要一直逼迫自己进步的话，你就是要一直练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在口译，就不管是在教学现场还是你真的在口译现场，其实都会很紧张嘛。然后因为会想说，就如果你是一个未来有想要做口译的人，你会想说，就是毕竟可能跟老师练习的机会很少，然后这也是就是第一是让老师知道你的实力在哪里，然后第二也是同时你知道你自己的实力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别人翻的怎么样，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擂台，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特别严格，然后很严格的时候其实就会相对于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可能有时候其实你顺顺听你随便讲都翻得出来的话，你有时候在那个场合你就是讲不出来哦，或是某一个单字你就是它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超简单的单字，可能就是不知道 压力让你就是表现比较失常这样。 对，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口译真的就是一个你必须常常跟压力就是维护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心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平常就要练习。对，因为像我自己坦白讲，就是我没有花很多时间练习，所以就变成说你可能99或者是一个礼拜半个礼拜才遇到一次这样子跟在压力下工作的状态，你其实就会很难让自己一直 hold 在很好的状态。 就是还是尽量可以练习，就是拉长练习的强度，可能或时间频率的 频率。 因为像口译，我觉得好像真的要就是一直练习就会更好。可是笔译的话，就口译你很难在还没有练好的状态，然后出去接案或者是工作。可是笔译好像你多少不管怎样都接得到一些案子，是吗？ 还是要看业主啦。 就是接案的那个门槛比较低，就基本上你有一些经验，然后你不要太烂的话。就是比较有可能，可是口译很难会，我觉得比较难会请一个可能 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或者是学生去做一个比较专业， 对， 可能你就是学生都会去做比较基础一点的那种。 口译要出道真的是蛮需要有前面的人带领，我自己觉得就是可能老师，因为老师他们老师可能自己本身就是口译员，他可能就是固定会有一些案子或者是 case， 他可能可以分给你，或者是他觉得这次你可以由你来做，或是他可能帮学校接到一个案子分配给下面的学生。因为像我们学校就蛮常有这样子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也接了两次外贸协会的案子，对，然后我也有幸参与到其中一次，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让学生透过这种方式参加真正实际上去口译的话，就算是还蛮不错的，因为毕竟真的有让学生去练习真的是非常的实际演练的口译，真的机会很少。 那你自己觉得实际口译跟就是口译工作跟你在学校练习有什么比较大的不同吗？就是可能准备啊，或者是上场的心情跟状态。 我觉得真的差蛮多的，就是当然我们平常上课就会模拟实际上遇到口译的情况，所以老师有时候也会刁难我们，比如说很晚前一天才给资料。但这种事情是真的都会发生，就是像我们之前的那一次的工作，就会原本他主办方可能要求要7个人，可是最后他就砍到要剩5个人，然后3个人，最后剩1个人，所以原本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有分配到工作，比如说建立某一个那时候是一个水产的一个工作，所以每一个人可能负责某一个区块之类的，某一个鱼类或者是某一个区块，然后那时候就变成这样子，大家虽然都做好准备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负责自己的区块，然后想说到时候可能轮到，比如说我负责欧洲、美洲之类的那些国家，然后可是最后就只剩下落到一个人身上，然后 也很容易遇到情况是他们东西实在太多了，就是你不知道，他们不会给你一个完完整整的产品行路或者什么的，你可能到当天你才会看到那个东西。嗯，对，然后你最后才发现，哦，原来那个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他们已经定好的英文名称， 你根本不用自己翻。 对，我根本不用自己翻，因为原本很多东西我们都要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翻。嗯，然后还有很多实际上才遇到的情况是，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口译。嗯，就是他们有办法自己沟通，或者是他们其实需要你做的只是怎么讲，他真的有什么东西讲不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才需要帮忙， 就不是像逐步或同步那种你必须要一直查。 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很流行视讯，就是都是流行视讯口译的话，就变成说其实口译的角色更像一个 helper 辅助员。 就是，对，就是他们有任何，就是可能如果你有办法解决的话，什么一些音讯或者是什么的东西，你有办法解决，那就更好。对，但还蛮有趣的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有包括什么杜拜啊，嗯，或者什么，所以每个国家的口音就差蛮多的。嗯，对，所以口音真的是一个蛮需要克服的东西。对，像那时候我原本是服务新加坡的，所以他讲英文我大致上都听得懂。 哎，欸，真的假的？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上班在实习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跟新加坡的人开会。然后他们就是有点讲，那叫 Singlish 吗？还是，就是我真的听不懂哎，欸，就是 就腔蛮重， 很重，有一点重。然后他们就叭一直讲，然后结束之后，我就跟我主管说，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嗯，就是真的是需要花时间适应。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准备阶段，我们都会找不同国家的他们的讲话的 reference， 对，都还是要特别列一下。嗯，只那时候突然哦，还有另外一个特殊情况。就是现场才会发生，就是你可能随时会被调到其他组去帮忙。哦，对，所以我原本在新加坡组，然后后来就有被调到那个杜拜组，然后就很惨，就是真的听不太懂。嗯，我们到最后甚至真的有在有点类似比手画脚，或者是你指的是这个吗？就是用那些，因为他讲的鱼的部位我听不懂，嗯，就我知道那些单字，可是我 怕他发音， 对他的发音我听不懂，或者是讲法有一些 落差，这样。 对，所以我就必须要让他真的指出来是哪一个部位，这样子，我就觉得那还蛮有趣，然后也当下也会有点紧张，是想说完了会不会就是这样搞砸了什么之类的，但后来也都还好。 所以这个是你的出道作品吗？ 算是 你的第一次口译的案子，这样。 对，我们本来其实今年的六月还是更早，还会有一个交通部的，可是因为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延档，对。但后来我自己就也没有很，就是热衷于参与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后来有学生，就我们同届的学生有自己在约练习什么的，啊，但我就默默的飞到，对。 那时候还没有播案子，还是就 确定是有案子啦，只是因为他真的延太久了，对。然后因为我就是一个很注重 CP 值的人，我就想说，干你娘，就是为什么要准备这么久？ 哦，我准备期多太长了。 对啊，我为了准备你这个，我还不能去实习，我还不能怎样，然后我还要花 钱练习，太亏了啦。 对，然后我就赚那几千块鸟钱，就是， 哎，欸， 就觉得 偷问一下，这就是这个你们的行情，像是你上次你去做那个水产的那个，是多做多久，然后拿多少钱？这是可以讲的吗？应该可以吧？ 我想一下。因为我是真的有点忘记我拿了多少，有钱， 一天吗？还是半天？ 我觉得要分是不是 professional 跟，因为我们算学生场， 对 对，所以一开始利益就非常明确，就是算是给彼此 练习 的机会，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学生价，对，然后一个学生好像是3000多吧，但我们真正翻就真正。也不要讲翻好了，就是你在那个会场有在做事情，其实也就一个多小时。 哦，就是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不用特别口译这样。 对，你可能就是待机待命 待机， 我是电脑 站当人行李牌。 对，就是他就是你就在旁边休息，或者是你就在那边自己准备资料。 那我刚因为刚刚有听你讲到同侪，就是就是我觉得，因为进来，我觉得进到翻译所，好像大家都会有一个，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同温层嘛，会有一个蛮类似的，我觉得是价值观或者是看法、处事，有时候我觉得还蛮像。就你觉得你的同侪有带给你什么刺激，或者是你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或因为 我看就是口译，就是你就是要常常跟同侪相处嘛，嗯、就是一直训练，一直练习。嗯，那你觉得这样有让你们感情更好，或者是有看到什么很特别的人情世故吗？ 觉得应该讲说，如果是像我们，因为我们学校是混在一起，就是我们没有特别分口译组或者是笔译组，所以我们就都要练。然后我会觉得，就我觉得只要有在练口译的人，就是的那些组别或者是朋友之间、同学，就是感情都会应该都还不错，因为我们就是会看到彼此很糟糕的事情，对，就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讲不出来，或是你就是听错。我印象蛮深刻，我那时候我们在练习一个影片，然后因为那个影片其实他没有很早讲出他的题目是什么，就我们不知道题目是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讲者，就里面的演讲者，他就有提到Apple 跟小米吗？ 小米 对，然后华还是华为对，应该是小米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后面他要讲的是一些科技大厂牌，然后他其实在比的是一些手机的价格。嗯，然后我就真的以为他在比的是苹果跟 米稻米 对 这样 米的米价，然后我就讲类似的东西。 你说音静音这样。敬中， 对，那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听懂他后面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们都要一直做那个嘛 anticipation， 然后就一直在想说，哦，那应该是在讲关于就是一些生活 农产品， 对，就是这种日常用品的一些价格，就不是，就是后来到下一位轮到下一位同学的时候，然后我才发现，哦，干，原来他讲的是手机厂牌。 可是老师有特别讲什么吗？ 老师当下都不会讲什么，就是应该讲说，我自己觉得。老师应该是都不会讲什么，因为你自己会知道。 哦，所以你们那个是那堂课是什么课啊？主口 应该是主口吧？对，应该是主口。 哦，所以老师不会在你们翻的时候一翻就给奖品这样？ 不会，就是可能会轮两三个之后，然后他才说刚刚那个 Stephen 那边好像有理解错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这样子？但也有可能是你讲完然后就会评一下，然后再换下一个。 然后就不一定。 对，然后我那次刚好是我讲完之后，然后就直接轮下一个，我才会马上知道，哦，我刚刚讲错。嗯，对。 哦。 所以就蛮丢脸。 哎，可是我觉得，就是翻译要进到翻译所，我觉得心脏有时候也要有一点大颗，就是你不能害怕被批评，因为我们就不管是口译组跟笔译组，就是你的东西都是赤裸裸的摊在阳光下，就是你同侪都看得到，然后老师也都知道。 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很害怕，就很怕被质疑，或者是很玻璃心嘛。嗯，我觉得要可能要锻炼一下，不然会好像很容易会很负面嘛，会觉得自己好像很糟糕。 哦， 就是要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可是做翻译本来就不是在追求完美，可是就是大家都知道前提好像都是做不到。 嗯， 所以我们就是要 一定都有可以在修正的地方。 对。 我觉得可以想说，就是我那时候心理建设就是，反正大家今天会来到这里，就是大家都想学这个东西，然后都是来练习的。然后本来每个人就是资质有好有坏，就是某些人就是对什么领域特别在行，或者他翻什么就是特别顺，那就是有好的就看齐，然后如果自己表现不好，那就是就再加油啊，不然也没办法。就是我就是用。恐怖的方法威胁自己，反正你就是下次你不想要再被笑，那你就好好练。 哦，就是有一个恐怖胁迫。 对，恐怖胁迫，自己威胁自己。对。 那你觉得，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同侪可以是助力，也可以是就是 阻力吗？ 就是因为有时候如果有人，就是一个团体中，如果有些人不太和谐，或者是个性比较不合，就可能你知道有些人会比较，那算什么？比较自大，会有那种。就是觉得哦，你怎么翻得不太好，或者是会可能内心murmur，或有时候会表现出来。嗯，你们会有这个状况吗？还是你们就是和乐融融？ 我觉得我们真的算蛮和乐融融，因为大家就一起烂。没了，有些人很优秀，没有，就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大概知道谁比较厉害，可是不会有那种他超厉害。 哦，就是 我觉得 就是没有一个人一马当先这样。 对，就是。感觉可能 A 间 A 常常平常都表现得还不错，可是他可能也会跌倒。可是 B 平常表现得普普，可是他可能哪一次表现得特别好。 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心里就不会有很明确，就是哦谁强谁弱。所以、然后大家也都蛮就是互相帮忙。 所以就是有一种追求共好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好像有在刻意维持这个， 刻意， 因为我觉得没有，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社会化的一件事情。 嗯，对对对， 就是你出社会，就是大家就是以和为贵、就是不要，就是大家都不要把场面弄得太难看。所以你专业特别好，你也不会特别去表现出来。 对啊，就大家会把可能会把其实关系里面还是带有一点竞争的这个感觉拿掉，因为毕竟大家都还没有进入市场嘛，或者是， 但这是不是也很看学校？ 你说我们学校吗？ 或者是在别的学校？ 我 老一些翻译所老牌学校， 哎、欸，可以分散，反正老牌那么多。 嗯， 我自己觉得我，因为我修那个算口译课嘛，算是有修一堂口译组的课。 嗯， 我自己觉得，哎、欸，我会有同侪在听你。我自己觉得，真的还也是还好，不会到，我就不会到说有人自己觉得很会翻，或者是展现出来有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跟你讲的状况也还蛮像的，就是会大概知道大家的程度落在哪里。 嗯， 可能就它就是一个很像很波动的线，可是就是也就不会有一个人真的好像一马当先，或者是他真的很 cocky 之类的， 好像不会。 我觉得好像还好，但好像有听说过，可能不是我们这届，可能是越描越。 那是哪一届？ 有听说过有人，但好像休学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远方的人，可能会有一两个吧，就会觉得说，就听到别人翻不好的时候，会有一些表示这样。 大概是怎么样的表示？ 就可能翻白眼之类的。就闷破， 应该就翻在心里就好了。 就是干嘛？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一定会翻得不好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也没差。 对，而且我觉得人都那么少了，就应该说整个翻译所的圈子人就已经 相煎何太急。 对啊，我们人都已经那么少了，虽然就是也不用急着把彼此当竞争对手。 对啊， 就因为也不会真的不一定真的竞争得到， 一定不会，很多都自己先退出了。 你说累一累就自己先放弃，也没有跟你争什么专业考。 哎、 那我因为我其实蛮好奇，因为我自己没有特别去看过东吴的课程安排，所以我自己还蛮好奇，因为像我们就是硕一就是在学，就有一些笔译的基本课程，就是中译英译中。然后示意啊，然后就一些很比较打基础的课。那你们的课程安排，想请你分享一下。 课程安排、 有什么特别的课吗？翻译史。 特别，对我们好像有类似，可那些应该也是算是在类似打基础的课嘛，就比如说一些，像你刚讲的翻译史，就是可能从很久以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后面的一些比较近代的一些翻译理论吧，那堂课应该叫翻译理论，对，然后里面就会用翻译史来包装，然后就会让我们看看各个学派啊、学家，然后他们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对，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偏理论的课啦，然后还有像什么论文写作吗？对，也是一些很奇妙的课，就不多说， 不方便多说， 对，就是用比较特殊的方式在教学，然后也会有示意课，就是应该讲说，如果分成笔译跟口译课的话，口译课最早开始应该就是示意课吧，然后接下来就是逐步口译，然后同步口译，好像都各开上下学期都有开，对，然后我们之后还有开一个口译的是，那是口译实作嘛，对，就是其实说实作也就是在重复练习，然后会有一些我们有请那个学期就是请了很多其他的老师，然后以 workshop 的形式来开课，然后那时候觉得那堂课还蛮棒的，就是真的有吸收到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就是线上的口译员他们在做的事情，有的也不一定是口译员，但他做的就是跟可能是以口译延伸出去的职业规划也都蛮不错的，对，就是有看到说哦口译可能 可能学口译可能不只是只能做一名口译员，对， 就是有不同可能性。 对，然后笔译的课其实也就是因为我笔译课好像修稍微少一点，可能有什么进阶笔译啊，或者是、但是我们有特别针对一些特殊的学科会开，比如说像法律翻译，或者是电玩翻译、影视翻译、影视字幕翻译，还有之前好像有说要开什么财经翻译之类，财经议题的。然后东吴的话，都会是跟东吴校内的那一个领域的老师一起合开。对，像法律翻译就好像已经开了好几年了，然后翻译也都还不错。 是大学部英文系的。 没有，是法律系的。 哦，他请直接请那个本科 的老师。对，然后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是可以有办法使用全英文上课的教师、对，然后就可以直接拿到可能比较第一线啊，就是业界的一些资讯。我自己是觉得，东吴这方面开的课程还蛮多元的， 所以课程多元，然后内容也蛮扎实的，这样。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都有好好练习的话，应该是会蛮扎实的。对， 言下之意 有打预防针，不敢说自己多扎实。 可是就是好像就是我觉得课都是修了很多课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就是一直练习，就是针对不同的东西就是一直练习。 是， 那你觉得进翻译所之后，自己有没有最大的收获？就不一定要是翻译，或者是对。 进翻译所之后，自己最大的收获，我觉得就是潜能突破。因为我觉得常常觉得，假设是一个口译或好，就算是笔译好，因为我也之前接了蛮多 freelance 的笔译工作，就是会觉得你要去懂很多不同领域的东西。 对。真的 就是像我之前做的笔译都是跟文化部的台湾音乐会馆相关的，然后里面就有很多民俗的音乐相关的史料，然后常常会有什么比如说客家的什么灶或者是房，那些很怎么讲很专门的知识你就要去了解。然后或者是说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翻到一个他就在描述一段乐曲带给他的感觉，然后说很像什么降 B 大调的什么第二行进方式，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 降 B 大调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就算学过音乐，你都还是要再去问一下专门的人士，这段到底他想要描述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把它去包装化。然后我就觉得，常常我们在做口笔译的时候，就是会你不知道你接下来下一份的 case 会是什么领域的。可是你真的要想办法变成那个专家，就像那时候我们有科技翻译啊，对，刚忘记讲了，还有科技翻译。然后我们那时候老师有让我们练习每一个人不同的主题，你可能是5G，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做光栅效应，就是在讲那个像素风格的游戏，它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是有的人可能做像我们是做病毒，所以我们那时候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印象蛮深刻，就是。你今天如果要作为一名口译员或是笔译员，那你就是要在你工作阶段里面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就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像之后我有在公关公司实习，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重复使用到，就是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真的很快的可以吸收知识，然后把它就你要很快的在脑中就是有一个。怎么讲？ 产业的那个 big picture。 对，然后你就会比较好的去有办法去更好的去，我觉得是帮助自己去吸收知识的一个阶段。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在学习口笔译里面，我觉得以前没有想过自己会就是得到的一个技能吧。 哦，对，因为真的是一直查资料， 对，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吸收那些资料。 对，你要内化那些资料，把它变成你的东西，然后。因为 你如果要翻它，你一定就是要你要先理解它，你才有办法翻。所以我就觉得，它的确有某种程度上就是帮助我们很快的去理解一个东西。 了解。我自己也觉得这个能力是真的训练到蛮多的。 对。 就是因为你真的会一直接触很多不同的题材。因为像我们之前，我最近是在翻那有一次翻到那个阿里山，他就在介绍阿里山的铁路，它的火车头。就它的零件，他就说他有一个什么直立式气缸跟什么什么传动，就是你就会觉得你根本不会 就是如果原本你不做义诊，你可能根本不会碰到的东西，可是最后就是碰，就是出现在你眼前，那你要怎么去处理？其实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会体现在翻译里面。 对，你真的要一直去找。 而且就是有时候也会找不到，那你要怎么解决，也是一个考验。 对，你可能还要想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如果说真的没有这个原始的，他的中英文对照的话，那你要怎么样讲的让母语人士或者是让你的那个 TA 也能够理解？ 对，有时候我觉得在网络上查不到资料会觉得很绝望，就觉得好像人生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没有中英对照？ 对啊，然后就会想说完了，那就是接下来就是要硬自己硬着头皮再去把它做好这样。 或者是你可能也要有一个，我觉得可能培养出一个就是。负能力可能是你要想办法怎么样说服你的业主，就是为什么我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找到直接对照的，为什么我是用这个方法？因为那时候在翻文化部的案子就蛮常需要跟业主有类似这样的沟通，我们就会在备注说这边这样翻是因为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这样翻其实英文母语人士是比较能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翻的是中翻英，所以其实中文很多词是在英文是有语言空缺的，对，所以根本就翻不出来，可是你就要想办法去说服， 就是沟通的协调能力， 没错。